你先开金本。在上一次，我们讲到齐帆破处里面的第五段，讲这个心生法，法生心，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读下面的经文。佛告阿难，如今言说有法增故，种种心生，谁说何处心谁有者？是性无体，是无所获。若无有体而能获者，则是九界。因其成惑，是是亦不然。这一段是叙述阿难尊者因为错解了经义，以为这个心啊是谁所获处啊，心就是在那一个所在，那么就是这个心与法了所获的这个处所，便是心之所在。所以他说，也不是在内啊，也不是在外呀，也不是在中间。那么佛答复他的是引用阿难所错解的两句话：有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因为阿难呢，虽然引佛陀所讲的四句话了，重点是在这个两句。那么下面佛就是驳斥他的话。首先说，假如这个心要是无体的话，无体用什么去获呢？凡是要讲到获，譬如含与盖一样，它才能够获得起来。像我们这个茶壶、茶杯，那么茶杯它有个茶，有个盖。盖跟这个杯子大小是刚刚好，所以它能够合得起来。那么合下去，两样东西都有实体，实实在在有啊。如果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们讲这个合就谈不上合了。所以首先呢，佛就以这个来驳斥他。假如这个心要没有体，这无所获啊。如果说没有体，要讲能够获，这是戏论，绝非事实啊。所以底下的举个比喻，说若无有体而能获者，假如你要认为没有体可以获，佛就说了，那这有十九界应其成获了。是亦不然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一切万法的归纳了，只能归纳为十八界，就是十八类。 哪有个十九戒？十九戒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。这个一切的物相只能够归纳为六尘，哪里来的七尘？所以第十九戒这是虚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七尘呢也是虚妄的，也没有这个事情。所以说是十九戒要跟七尘合了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是亦不然呐、啊。这是说明，没有体的话，谈不上合。那么，如果莫南要是说有体，那有体怎么样呢？实在讲，这个心的体到哪里去找去？找不到啊！下面是防范的。如果我呢强词夺理说心有体，有体说是随所获处啊，也不能够成立。怎么不能成立呢？下面佛就给我们解释了。说若有体者，如如一手，自知其体，如所之心啊，为夫内除，为从外入。若从内除啊，还见心中，身中；若从外来啊，心和见面。那么这就是，纵然你说有体，有体也讲不通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好比你有手，你一手，自知其体，只可以当捏讲，比如说我们用右手啊，在这个左手膀子上捏一捏，真的就是会痛啊。这个痛谁晓得痛呢？这是心知道的，我们这个所知的心。这个心好，我们接触在这个地方，我难尊者意思，我这个心就在此地。现在他有知觉嘛？那佛就问了，这知觉从哪来的？如果从里面来的，跑到这儿来的，那么你心在里面呢，应该是第一番所讲的，心在内呀，先见里面呐、啊，然后才会跑到这儿来啊。那么在里面不见内。这个心不是在里头，如果心是从外面来的，从外面来就跟第二番所辩论的一样，应该是先见到自己面孔了。可见得这个随所在处，心则随有啊，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心从哪里来的，你找不到。本来这个话到这个地方就完了啊。我们再看看下面莫南就说：“莫南言，见是其言。”心之非言，未见非意。我难在此地给世尊来了一个反驳。因为前面佛所讲的，如果在内，应当先见到里面；心要在外，先要见面，要见到自己面孔。莫南在此地听到这个话，大概是恍然大悟啊！释迦牟尼佛这个话中有话，他说见的是眼见呐、啊，心只是知啊，不是眼呢、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心是有知觉，心不能见， 这个见是眼根的事情，而不是心的事情。所以佛说的是见内见外啊，这个不合理呀。那么我们看阿难这个反驳也似乎是蛮有道理的啊。那么下面佛就来给他辩论这段事情。佛言：若眼能见，汝在室中啊，门能见佛。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就是举前面世尊将讲堂啊比喻作人身，将门窗啊比喻作眼，将阿难比喻作能见的心。所以还从这个比喻当中来说，如果说眼要能见，那就是像刚才的比喻一样，你在这个讲堂当中啊，那个门能见的，窗能见。诸位想想，门窗能见吗？能见的是房子里面的人啊，不是门窗啊。这个意思就是，能见的是心，不是眼。眼就同门窗一样。那么这是第一个比喻。下面一个说：这柱已死，上有烟尘，借应界见物啊。若见物者，云何名死呢？这是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，这柱已死是指刚刚死的人。人刚刚死，眼根没有坏呀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尚有眼尘呢，他的眼根没有坏呀。那么眼根没有坏，说他应该外面要这个事物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要果然看得清清楚楚，那还叫死人吗？那就不叫死了。这个证明是证明，这是更倾斜一步了，证明我们眼根不能见，能见的是心啊，是神识啊。所谓死，就是神识离开我们这个身体，身体虽然还在，不起作用啊，六根不起作用。那么由此证明说眼不能见，我们说眼能见，这是错觉，绝非事实。下面佛再笑着阿难给他说：阿难，又如具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体，这是假设的话。如果你以为必定啊是有体，那么佛再问他：为复一体，唯有多体。临明觉之心如果有体的话，那么它是一体呀，它是多体。叫阿难尊者自己去体验，今在如身呢，为复变体为不变体。那么这是讲有体呀，说出四种现象，一个这个体是一还是多，还是变，遍满全身，还是不遍满全身，它是在这个身体某一部分，这 这是佛先说出一个大前提，然后再一桩一桩的来辨别，说入一体者，如果你说这个心有体，体是一个，再入一手啊，知一知识，四知应觉，若显觉者，知应无在，若知有所，则如一体，自不能成。这是讲你是有体的，一体一体不能成立。怎么不能成立呢？就是以刚才啊这个例子来说，我们以手治一知识，这个四肢啊，我们用手去捏这个一部分。如果这个心要是一体，是一，不是二的话，我们这个一捏了，应该是全身都有感觉。为什么一体？好像那个钟一样，钟是一体，你看我们一棒敲下去的时候钟响了，棒子拿掉钟还是嗡嗡的响。我要是问你这个棒敲在什么地方，你能不能找到？晓得不晓得敲在哪里？不晓得。为什么不晓得呢？整个钟都响，不晓得敲在哪里。一体就是这个现象，如果心要是一体的话，我们身上一碰的时候全身都会感觉到，不晓得这个碰在哪里啊，毕竟是这样一个现象。所以说知应无在啊，找不到这个知的所在啊。可是事实上不然，我们现在手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有知觉，别的地方没有啊。纵然是个蚂蚁很小的咬我们一口，哎，我们也会立刻就把它找到，不会错了地方。那么这就是说，如果说一体呀，这是不能够成立的。那么是不是多体呢？若多体者，则成多人啊，何体为如呢？多体不能成立，心只能有一个，哪能多呢？一个人只有一个心啊，那多人多心不就变成多人了吗？那到底哪一个是自己呢？所以这个多体啊不能成立，一体也不能成立，多体也不能成立。那么我们再看变体跟不变体，看这两种啊能不能成立。说若变体者，同前所知，这个变体呀，同一体，跟一体的现象是一样的。那么前面一体不能成立啊，这个变体就不能成立。这是无需要多说的，着重在不变体。说若不变者，当如触头，一触如足。头有所觉，足应无知，今如不然呐、啊。这是说明不变体。不变体，我们来试验试验。当我们出头的时候，出头，我们头上有感觉，有东西接触到了。同时也触觉，同时，如果说你这个心啊不变体的时候，摸头的时候心到头上来，同时要是摸觉，这个心不能马上到觉那里去啊，这个才能证明是不变体啊。可是我们怎么样呢？同时摸头摸觉都知道，两处都有知觉，而不是知觉在一处。年初的效果所以说是这个不变体 也不能成立。幕后这就下结论：是故应知，随所获处，心则随有啊，无有是处啊，这道理讲不通啊。那么佛破他的是从无体有体，有体里面呢又分为四种状况：一体、多体、变体、不变体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，都讲不通，都找不到随所获处，心则随有这一段事实。那么这是第五段，再看下面第六段。我乃白佛言：世尊，说我也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，世尊一言，心不在内，意不在外，如我思维呀，内无所见，外不相知。内无之故，在内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异。今相知故，佛内无见，当在中间。那么这是他又想出一个所在了，大概是在中间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还是引用啊佛平常所说的这个教法。那么这也是完全错解了佛法的意思。佛说心不在内不在外，它是心真心无相，无相就无在，这是说无相之实相。所以说心不在内不在外，实相在大乘经论里面我们常常看得到。尤其是般若经里面，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其如实相，所谓依文字其观照真实相。实相是大乘佛法里面终极的目标。佛与这些大菩萨们常说这个法门，经常是讨论这个道理。那么我呢也是听得很多，所以对于佛的言辞记得很清楚。可是佛说法的意思他没有能够会通啊。那么在楞严会上是错用了，那么法王子是对于菩萨的尊称，在佛法里面尊称佛陀为法王，所以这些大菩萨们我们就称他为法王子。意思就是说这些人 有大根性，能够去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有王子的意思在。那么佛谈这个实相，实实在在是显，真心清净本然，利一切相，也是我们讲习里面常常说的意在言外。如果我们从名相里面去求，必定要错解了意思。连亲近释迦牟尼佛那么多年的阿难尊者还会把意思错解了。何况是我们生在居立释迦牟尼佛灭度三千年之后，照我们中国古老的计算法，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3007年，我们要是把佛经的意思错会了，不奇怪呀。阿难尊者当时亲近释迦牟尼佛都把意思错会了吧，何况我们在今天。由此可知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是谈何容易啊，很不简单的一种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学佛也实实在在有难处。佛法虽然好，确确实实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而能够成就的，而有如处的，知道这一层，我们就要记住。我们要是想悟入大乘佛法，必须要从善根福德因缘修起。大智度论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不行，不能，没有法子去如的，少了也不行。所以大乘佛法对于这个善根福德因缘非常的重视，这是修菩萨行学菩萨道必须具备的资粮，那我们现在的话说的必具备的条件。那么我们看阿难尊者底下的一番话，他说如果思维，这就是以自己的意思的想象，想想前面呢这个五番的答辩，说内无所见。如果说心在我们身体里面，确实它无所见。 我也不想知啊。如果说心在外，心要在外呀、啊，给身呢就离开了。心不知身了，身不知心了，这样才对呀。可是事实上是身心又相知，所以外不相知才是正确的。他现在相知，好像又不是在外。内无知故，在内不成，在里面不能成立。身心相知，在外非一。身心确实相知，说在外这个也不合理啊。义就是理，就是义理。境相知故，现在确确实实是证明了身心是相知的。佛内无境，可是在内呢，内确实是没有这个内里面没有见到啊。那么到底在哪个地方呢？他是很聪明，想出一个地方，当在中间。中间呢，就这是范围太广泛了，到底哪个是中间？所以佛就问了，佛也是如言中间呢，中必不迷，非无所在。说如今推中，中何为在？为复在处，是为当在身。佛听了他这个话了，反过来就问他了，你所指的这个中间，当然这个中间的处所啊，一定很清楚，你一定啊不会迷惑的，就是这个中啊，你一定很清楚而不是没有一个所在，你决定这个中啊是有个所在。那么现在问你，你现在推想的这个中啊，中究竟在哪里？是在你的身，还是在一个处所？说若在身者，在边非中，在中从内。你要说是在身，在身的嘛，你这个心在边上就不是在中。它在中间，那么跟第一次讲的在内不是一样的道理，那就不能成立了。如果说在一个处所，不在身上，在一处，在个处所，处所里面讲中太难了。所以说在处所呢，那就问他有所表跟没有所表了。要是无所表示的话，那根本就跟无一样啊。如果说有所表啊，有所表你这个中不能成立啊。为什么不能成立呢？何以故？如人以表，表为中实，东看则西，南观成本，表体即混，心印杂乱。譬如我们说，我们台湾这个中啊，在台中啊，那真的叫中啊。我们台北人看他了，那在南部啊；台南人看他，他在北部啊。这是假设，你有一个地方做一个标，做一个标志，认为这个地方是中，都不能够成立。东面人看他在西，西面人看他在东。南面人看他在北，北面人看他在南，那么这个中就混乱了。心是精纯而不杂了，哪有这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就是说明了，有表无表都不能成立，在身在处都讲不通。你这个中在哪里？ 我们听听郭楠的话。郭楠也，我所说忠啊，是非此而忠啊，这个说得很高明了，不是佛讲这两种，或是在处啊，或是在身，不是这两种，不是这两种是什么呢？说如是真言呢？你看这郭楠说话很有技巧啊，是引用释迦牟尼佛的话来说，不是我说的，你老人家讲的。这言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眼有分别，色成无知，识生其中，则为现在啊，很高明啊。那么他呢，就是为识听多了，听是什么？听是识啊，识在哪里呢？哦，是在根尘的当中。那么唯识里头啊，确确实实是有这样说法的。此地我南所举的，举得很简略，我们知道佛在相宗里面所讲的眼识九缘生啊，不是偶然的。二识是八缘生啊，那么其余的或多或少我们在这里不必细说。那么阿难增加这几句话说，言有分别，色成无知，识生其中，则为心在，这是他自己啊将佛所说的这个道理错会了意思。眼有分别，眼是属于内身，尘是属于外境。内外各有定相，识生在眼色之中，好像是清清楚楚。所以他说这位心在啊，那么心就是在根尘的中间，这是阿难错会了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眼有没有分别？眼没有分别，他只能说眼有分别，这是错误。因为前面佛刚刚讲过，门能知佛，门不能知啊。世人还有眼根，他不能见，可见的眼没有分别呀。眼是属于色法，不属于心法。我们把一切万法归纳为两大类，一个就是色法，一个是心法。你看色法里面所讲的，包括五根六尘。色法有十一种啊，六尘加上五根，那个一根是属于心法，所以讲十二处的时候，心法说一条，色法说十一条，色说的详细，心说的简略。心有分别，色不能分别，那个眼明明属于色法里头，它哪里会有分别？识又 如何能够身在其中？那么根尘识这个三法究竟做如何会呢？这是个重要问题，诸位总要记住，正如本性变一些法，迷的时候就叫识啊。真如迷了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。悟的时候就叫性，迷了的时候就叫识。随眼根起作用就叫眼识，随耳根起作用就叫耳识。所谓是眼以一心明，分成六合合。这个道理稍稍通达大乘教义的都应该要明了。所以我们讲为实画图，那是无可奈何的要把那个实画在当中啊，不是真正中间的。说实在的话是画不出来的呀。何况要讲到实相，色心不二了。色从哪里来的？色从心变现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本来是一体，因为语言不一样，是两种不同的状况。好比是水，水在一般温度底下呢，它是一体；如果在零下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它就结成冰了，变成了固体了，相不一样，作用也不一样。但是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。但是它的相变了，样子变了，作用就不相同。心灵灵就知，相呢变成一个无知之物了。那个无知之物是从灵明觉知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怎么变出来的？这个是很大的学问。唯识经论里面呢，就是说明这个道理。诸位要是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你就晓得宇宙人生从哪里来的，我们自己又从哪里来的，才真正搞清楚。不要说我们这一生呢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啊，整个的六道是一回什么事情，整个的十法界又是一回什么事情，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这就叫佛菩萨觉而不迷呀。阿难在楞严会上表演的这一套跟我们凡夫的之间差不多，迷而不觉。 佛所说一切法都执着在名相上，也就是常言所说的死在名相之下。木南是做死书啊，也是我们世间人所谓的书呆子，没有开窍啊，把佛的话全都错会。